笑语面对面。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5%， 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5%， 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此次降雨整体不大，主要对明天的早高峰有影响，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驾车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2018北京新高考政策，从8月27号起，连续3天，每天下午5点半，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陆续邀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京城名校校长、学业规划专家、学科指导专家做客节目，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的升学指导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主任张林师，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晓辉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北京新高考政策解读第一集。2020年全面实现新高考，如何实现由选分到选人？欢迎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将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嘉宾为您答疑解惑。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大家好，我是杨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详细为大家来解析，那么最近对于很多高中的家长同学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新高考给的这样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方案，究竟它是怎么改的，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的误读。我们在今天要特别的正本清源的告诉大家，究竟应该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份北京的新高考的一个方案。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提出您相关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呢请嘉宾做一解答。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杨林修，还有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张林师主任，以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李晓辉老师，为咱们的考生和家长们去重点解读北京高考具体的改革方案。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9年北京新高一学生将启用新教材； 三部委联合印发通知，未来将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 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今年办了150个，服务职工子女万余人次。 好，关注以下的详细内容。 2019年升入高中的北京新高一学生将开始使用新编教材。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做好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要求，北京等已经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省份可从明年新高一开始启用新教材，最迟2022年秋全国各地均使用新教材。今后的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都将以此为依据。此次新课程和新教材将与协同推进普通高中课程改革、高考综合改革有机衔接，按照分步实施自主申请的原则，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全国各省份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 教育部等部委日前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超前培养和储备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人才。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人介绍，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培养多层次多类型的一流人才，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双一流建设的落脚点。学校无论是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都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来发展。 临近开学，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也开始收班结业。据了解，今年全市各级工会合计开办了150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比去年暑假增加了近一倍，直接受益学生5000多人。今年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有三种开办模式。截至目前呢，全市各级工会合计开办了150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直接受益学生5000多人。从2015年至今，市总工会资助基层单位累计开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近300个，服务职工子女1万余人次。 开学进入倒计时，在一些家里补作业成了开学前的疯狂，有学生需要在10天内补满50篇300字的作文。据了解，为了让学生在假期里出去多和社会接轨，各中小学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垃圾分类是其中一大主题，活动内容最后要以小报告或调研报告的形式呈现。为了让这个作业呈现最好的效果，不少家长主动接棒完成实践报告。为此，有些家长还调用了社会资源来帮忙。专家表示，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学习锻炼的一部分，家长不应该代替学生完成。 中小学必备古诗文208篇日前举办新书首发会。今年1月17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加强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为此次修订的一大重点。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将原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72篇首，那么提高了学习要求。据了解，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将于2018年秋季正式开始执行，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整理出1至12年级的学生需要背诵所有古诗文，共计208篇。 新学期即将开学之际，经过层层考试公开选拔后，北京大兴区一支由30位硕士博士组成的年轻教师队伍即将以副校级干部的身份进入北京市15所名校取经。他们将通过集中培训、跟岗实习、挂职锻炼等形式进行半年的挂职实践，之后再回到大兴区进行另外半年的入职实践，考核通过后即可承接副校级领导的工作。这群年轻人的年龄均在40岁以下，其中最小的只有29岁。好，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感谢大家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说说2018年新高考方案出炉，我们即将面临的一些重要的大家需要了解的内容。今天第一期，我们呢为大家来解读2020年全面实现新高考，如何实现由选分到选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2018北京新高考政策，从8月27号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5点半，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陆续邀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京城名校校长、学业规划专家、学科指导专家做客节目，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的升学指导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主任张林师、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晓辉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北京新高考政策解读第一集。2020年全面实现新高考，如何实现？由选分到选人，欢迎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将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嘉宾为您答疑解惑。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起关注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最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新高考改革方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如何去解读？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发来了问题，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啊。 嗯。 好多说这个新的高考改革方案究竟是2019届的学生然后去就开始实施呢，还是2020届的学生开始实施？我觉得咱们先让请来我们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好不好。 嗯。 啊，首先介绍的是来自于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姚处，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嗯，好的，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刚才那个话都没开啊。 嗯，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嗯，好，那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教育考试院的高招办主任张林师张主任。 听众朋友们好。 嗯，另外呢，还有来自于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副校长李晓辉李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今天请来了三位嘉宾，也是为我们来详细从各种方面啊来解读一下究竟这个北京的新高考方案应该如何去认识，同时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准备。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就直接先回答这个家长的问题 吧。家长提问。 究竟是19届开始实施还是2020届开始实施？姚处。 嗯，应该是从2020届开始实施。 嗯。2020届也就是说在后年的六月份的那一批。 嗯，这是整个实行这个2018年的新高考政策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家长提出了更为细致的问题，比如说一本二本合并是2019年的考生开始还是从2020年的考生开始，其实也是在这次新高考政策当中体现了。姚处。 嗯，对，是从2019年就是明年的高考录取，就是本科一批二批就要合并。 嗯，其实家长呢对于这个方案来讲，其实有的时候看的可能也算是挺拎着重点来看，但是呢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挑着重点或者是看一些解读来了解这些相关的政策。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刚才姚迪也说了，正本清源啊，要从一个全面客观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新政策。所以大家在网上比如看到一些不太确切不清楚 有点含糊 的问题， 嗯， 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答案。 对的，所以有什么问题呢，你尽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得到，因为节目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嗯， 不一定有时间回答那么多的问题，所以赶紧发送过来。 嗯， 我们先来请姚处来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来概括一下北京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方案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的重点在哪儿，不同在哪儿？ 如果是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我想可以用选择这个词来概括。也就是说新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呢应该是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考试科目上，原来呢是分文理科，也就是说你从两种组合里面选一种，未来呢我们这个打破文理科，然后有20种选择，也就是说你要从20种选择中来选择你喜欢的科目的组合，这是一个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在考试时间我们也有选择， 嗯， 比如说我们合格性等级这个学业水平考试， 嗯， 它的这个考试的次数和时间是由可以有多次机会供大家选择的。 嗯。 再一个呢，在考试次数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英语的听力考试一年两考，你可以选择 最好的分数， 对，选择考哪次， 嗯， 或者是你选择最好的分数来纳入到高考成绩。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考试录取的途径啊，也有很多途径啊，这个供大家来选择。因此呢，在这个我们高考综合改革方案里面啊，体现了选择的这个概念特别浓厚。 嗯。 这也就对学生来说啊，也要培养自己选择的能力。 嗯，然后刚才姚处说了，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选择，选择多了。那么尤其是对于2020年开始文理不分科之后，这个选择也将摆在所有的学生面前。 嗯， 有的同学会说，哎呀，我理科不好，那我选文科，我文科不考，我选择理科。但是以后这种选择没有了，但是我们会面临着下面更为重要的问题，怎么选择那些等级性的科目。 哎，其实你知道，就是光只有这种非黑即白的这种选择，要么选文要么选理，对于很多的同学不公平的。因为也许我是历史地理好，就政治学的不好，但是呢没办法，我这个因为想选文综，那我就得政治也得学。 嗯， 但是其实我化学学的比这个政治学的好，但在现在呢，我就可以选择化学、地理、历史了。 这也就是其实选择更有多样性了哈。 对，所以从这个选择多样性上来讲的话，究竟现在有多少种选择的方式，同时该怎么选择，我们想请一下这个来自于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张林师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刚才姚处介绍了。这一轮高考改革新高考方案里面最大特点就是选择性，其中呢这个学业水平等性考试考试六选三就是其中这个最大的一个选择。那么学生如何这个来选择这个等性考试科目呢？觉得大致有这个三个方面，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主要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结合自身的学科兴趣以及学科能力，第二个呢，要这个积极参与，或者说通过有效的这个学业生涯规划，及早这个了解大学以及将来这个自己所要这个包括就业啊各个方面，尤其是大学的相关要求、专业要求，这些方面， 嗯， 就是及早确定自己将来要报考的学校以及专业方向，另外第三个方面就要结合这个大学提出来的选科要求，来合理来这个科学选择自己的选考科目。实际上呢，对于2020年的这个当年2020届高考生，现在目前呢，这个2020年逆在京。这个招生的高等学校，这个专业的选科要求已经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上已经公布。 太好了。 也就是说，今年开始上高二的学生就马上就要去准备这些内容了，是吧？ 也可以提前啊，因为我们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高考的一个改革的方案，也是希望大家尽早立好自己的志愿，然后将来选好自己的方向，选好自己的兴趣，然后选好自己的特长。其实现在也可以通过大学的这种招生模式，你可以找到究竟我应该去报考哪样的一个专业。如果他要求我必须学物理，那我就得把物理这块得抓起来了，对吧？好的，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高考改革方案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本科在19年啊，本科一批二批将合并为这个本科的普通批。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对高校而言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究竟我们会考学的时候会更容易吗？在这一点上想问一下姚处。 好，这2019年我们要把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实际上我们在去年，也就17年啊，我们已经把本科二批和本科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了。我们在通过二批和三批的合并啊，认为对学生和对学校啊都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因此呢19年我们把一批和二批合并一下。合并以后呢，应该说所有本科院校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招生，所有的考生呢都可以这个面对所有的这些学校进行报志愿。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第一，他身份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您说是高校的身份， 高校的身份上，就原来说我这个学校是本科一批的呀，这是一本学校、二本学校、三本学校，这个人为的把学校高校呢给划分了一些层次。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不同层次学这个学校招生的这个 相当于他的分数啊就给他限制住了。如果合并以后呢，所有的高校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他可能有些学校的专业这个专业很好，他可以跨越这个批次招得很好的学生。这样的话对于这个高校来说呢，他会进一步加强内涵建设呀，提高这个学科专业优势啊，就重点的一些这个学科专业就会突出出来，也招到很好的生源。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让这个部分高校呢能够这个在优势学科上，在特色学科上能够进一步强化。我觉得对学生和对于高校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那想问问这个李校哈，作为中学来讲，如果取消了一本和这个二本这个区别，都改成本科普通批了，那您的比如说学生将来要考核学校的一些这个升学率的时候，是不是也好了很多？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很多的中学来讲呢，他都会把这个一本上线率作为一个追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完成一本上线率呢，就意味着这个孩子不管他本身的基础和自己的学习状态、学习欲望如何，我们都要想办法让他能达到一本。这样对于学校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对， 我就不想学，我死乞白赖，您就得学。 对。 但是呢，其实从这个学校角度来讲，因为这个新高考的真正的改革的方案出台了，出台了之后，您觉得在学习进度上，咱们整个的这个会不会有一个相应的调整？会不会往前赶一赶？ 从进度上讲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本质上讲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原因是因为在原来的高考的模式之下，学校的这个大概的也依然是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属于必修的学科的学段，第二个呢就属于选修的这个学科的学段。所谓选修，比如原来我们是文理，那也依然会分文分理的来进行选择。第三个学段呢是属于这个备考的这个学段，就是最后高三应对高考。所以从本质上讲，这三个学段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就是必修的是必修的，然后选修的是选修的，最后高考应对是高考应对的。但是里边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学科的变化，就是生物学科。原来的生物学科呢，北京市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是在高二才开始进行开设。但是现在由于这个学业水平合作性考试放的比较前，但这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是，我如果在高一的时候把必修学段的学分都学完，那么高二大家都可以进入到选考，对于整个的教学组织和学生的学习的进度相对来讲就方便很多， 不用吃回头草了。 对，这样从学科调整上来讲呢，可能就会带来一个变化。在高一的必修学段，那么九门与考试相关的学科就都要开设，这是个应对的一个变化。至于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高考提前结束课程，留出更多的时间做备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的。其实在这段时间呢，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酵，大家对于这个北京的新高考改革的方案呢也有一些自己的解读，包括网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公众号也有一些解读。但是呢，这个解读其实跟本身这个我们的改革方案的初衷也好，包括最后实际的效果也好，都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谈到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这次关注度最高的关于综合素质评价这件事儿。因为综合素质评价呢，大家在网上解读的时候通常把它跟大学的综合素质的招生啊，这样 综合评价录取， 就综合评价录取这个招生的政策进行了一个混淆啊。大家都觉得那是不是以后这个都是分数都走着这个综合素质评价上了，那 而且还出现了一个60%的这个数字哈，说我们这个分数将来会不会只有60%的这个含金量。那么关于这个读法，也请姚树呢在这里给说一下是否正确。 我们这个2020年高考的这个总方案里面啊，是采取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第一个依据是语数外这个统一高考的成绩450分，再加上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各100分，一共是750分。综合素质评价呢是我们的这个重要参考。所有的考生的这个升入本科院校的主渠道还是我们的统一高考。在这个部分这个自媒体啊，他们提出来这个综合评价录取试点呢，是我们未来想探索的一个利用综合素质评价从选分到选人的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也就是说，我们会选择很少的学校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转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5%，最高气温29度。总体来看，此次降雨整体不大，主要对明天的早高峰有影响，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驾车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在第一时段的最后呢，我们跟大家来正本清源的说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跟网络的一些公众号说的不太一样。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两依据一参考里面的参考，但是呢，因为时间原因没有能够说完，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它是怎么个参考法，谁来参考啊？这继续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教委的这姚林修姚处，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综合素质评价究竟它这个参考是怎么个参考法，谁来参考？ 这样，刚才这个说的这个综合评价录取这种方式和综合素质评价实际上是两个概念。综合评价录取，这是一个这个高考录取的一个渠道，是我们未来要向教育部申请的一种这个招生模式。这种模式呢是要依据统一高考的成绩，这个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加上学校的面试，以及我们各中学做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这用这几个方面的这内容呢来组成一个选拔方式。这里面我们提出来了统一高考成绩不低于60%，这个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了我们所有的录取都是按照这种方式，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只是我们未来要探索试点的这个一个渠道，不是主渠道，是一个很小众的一个渠道。 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应该还不是一个主渠道。 未来也不会作为一个主渠道，更主要的渠道还是统一高考，用你所考的成绩，完全凭成绩，通过平行志愿这种方式来录取，这是我们的主渠道啊，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再一个就是综合评价录取，刚才说的综合评价录取，这个是综合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是我们综合评价录取里面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使用综合素质评价，这个一种很好的一个渠道。 其实其他的我们的录取方式目前呢也会用到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我们高考录取的一些这个一个使用吧。 嗯、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高校的自主选拔呀， 嗯， 包括我们高职的自主招生啊，包括学校的高水平艺术团、艺术队、体育、高水平那个艺术团和运动队、 嗯、运动队 、嗯、这些呢都会用到综合素质评价啊。 嗯，所以其实这个综合素质评价这个参考、嗯、主要的参考是由大学来定。 对，就是中学负责记录。 嗯。嗯 评价是由招生高校来负责。 嗯，就可能各个学校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跟它的一个招生的规则。 嗯， 所以想要去说这个参考究竟它在哪儿管用，它怎么个使法，还是得去关注一下这个大学的招办它的相应的本科招生网、 嗯、 看看这个到底是在哪块是有用的啊。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是告诉大家，首先网络上说的这个 60% 啊什么这个不是一刀切，到2020啊这 60% 那以后高考就算 60%， 那剩下的全是你这综合素质评价这个分，不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试点，再次要重申也要强调。但是呢从初衷上来讲，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综合素质评价让我们的学生们有更多的兴趣爱好的发展，能够更全方面的发展，能够有一个特长的发展。 嗯， 但是呢从学校角度来讲，究竟应该如何去培养学生，我们也想问一下来自于实验中学的李晓辉校长。李校，那究竟我们现在从学校角度来讲，综合素质评价这方面我们现在如何记录，如何去培养？ 好，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呢，可能确实是大家会有一个误读。其实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呢，对它的理解呢相对就比较简单一些。什么叫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呢？比如我们现在高中新课程已经发布，因为是我们高考方案是在高中新课程发布之后出来的。 嗯， 那么高中的新课程当中就会有个课程计划，课程计划里边就会安排很多的课程。我们一般比较关注的像这种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这样的学科的课程，其实还有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等这样的实践类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嗯， 其实换一种说法，我们的高考也好，我们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也好，它只反映出来了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等文化科目的学生在学习的情况，而对于这些艺术类的实践类的甚至技术类的这些并不能够反映出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高中课程当中还有这种综合实践类的课程，比如我们现在新高一的同学刚刚完成完军训，他也是要记录到学分的。比如呢还要有这种探究性的学习活动，比如还要有社会实践，还要有社会服务，要做多长时间的志愿者，再比如说还要有学生的社团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当中要进行的学习生活。所以在学校里边学生的学习并不单纯的学跟考试相关的科目。 嗯，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录取的方式反映不出来我们的学生在学校这样综合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学校是特别希望学生在学校的整体的综合的表现都能够在高校录取过程当中有所反映， 就是让高校能够看到更立体的一个学生哈。 当然这个技术上的实现呢确实是很难， 嗯， 但是不能因为这个难而学校就把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变成培养一个高考的一个考生， 嗯， 这是不应该的。好，第二一个呢，从学校的层面来讲，我们怎么来做？其实在学校来讲，做综合素质评价其实就是做一件事儿， 嗯， 就是把学生包括学业成绩在内的各项的这个活动即时性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嗯， 而一种即时性的方式是个什么样的即时性的呢？ 嗯， 一学期必须一节。 嗯， 就是高一第一学期结束了，他第一学期要做这个内容，他必须全都上到上面去。所以这里边也不存在着可能家长就会理解啊、哦、这个到高考前了你这个怎么 突击弄一下、啊、 没有办法突击、 嗯、 而所有的东西只要记录到之后，市教委是有这个平台的，就在平台上 嗯 现实的来进行记录，不可更改。 嗯， 所以它就是个写实性的一个记录。我们其实从我们角来讲，我们也特别期望有一天我们孩子学业之外的这样一个表现能够被高校、 嗯、 能够被更多人关注到，这样对于孩子成长可能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不是通过高考一次一考定终身、嗯、其实这是这次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大的一个特点跟想突出的地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疑惑的问题，我们要在这里 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新方案也提出了，说这个等级性考试啊，每学年组织一次，安排在每年的六月。好多家长在问，那是从高一到高三每学年组织一次吗？那是不是比如说我生物，我高一我就给他全学完了，然后这每年考一回，哪次分高我算哪回的？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还是想请这个姚处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们在文件里面啊，可能大家看的这个第一句话没看第二句和第三句话。实际上我们就是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每年组织一次，首先是说次数是一次。时间呢是每年的六月份与高考同期。这是一个时间。这个考试的考对象，也就是谁参加考试呢，是当年这个参加统一高考的这些学生来参加，也就是说对于应届考生来说的话，他就是在高三的六月份，也就是跟高考同期，因此呢不是说他考三次，是他考一次，在高三的这个六月份考了一次。因为还有一些社会考生，因此呢我们就不好说都是高三，因为社会考生他就不存在高三的问题了。因此呢就说对于应届生来说，高三六月份参加一次。 好，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关于综合素质评价和综合评价录取这之间的大家的一个误读哈。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主要是针对着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新高考的政策的一个执行方案的解读。 对的。 那么有很多的关于新高考的政策大家呢都已经看到了哈。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再这个赘述了。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在读这个方案的时候可能会理解不到的那些东西。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微信可能现在读稍微的晚了点哈，他就说了，听说重点高校会更多采用综合素质评价，是不是这样啊？而且今年五月份发布的选科要求，据说不是2020年的全部高校都要实行综合这个素质评价吗？ 刚才其实已经解读了， 刚才给大家解读了。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哈，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继续来提出。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会再重复一遍的，因为怕大家没有听清楚，还是要反复的去强调。首先，这个2020年啊，这个只是一个试点，同时呢，这综合素质评价只是一个参加高考的一个参考依据啊。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去纠结，也不要太这个紧张啊。但是您知道刚才等级性考试你打断我了，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想问，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是语数外史地政，然后物化生一共九门课，到时候怎么考啊？这会不会时间会拉长？是不是这个会比现在的高考时间会变长呢？在这一点上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规划呢？ 张主任这儿可以说一下吗？ 具体的那个考务管理啊相关的办法我们会积极研究，在这个先期试点省会的经验基础上，结合这个北京的特点，我们会抓紧研究，到时候会公布。 好的，这到时候就关注一下咱们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在微信平台上，也可能是大家在读方案的时候首先马上就想到的一个事情。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变化哈，就是2019年的时候本科的这个一批二批合并为普通批，那么相应的录取规则，比如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那个怎么来填这个事儿，在我们方案当中其实并没有出现。那么也想请两位谁给回答一下 关于录取的相关的规则，包括头等规则应该都不会变，还是考后支分这个填报，包括平行志愿 分数优先 对分数优先这个平行志愿的办法头等规则相关的要求应该和今年不会有大的政策变化。 那具体的那些细则呢？ 具体细则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一批二批原来分批次现在不分批次， 我们报几个学校， 那么这么多 个专业 肯定是报的数量会充分考虑这个满足学校的招生要求，也同时满足学生的这个报考意愿，最后会确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数量。 大概会在什么时间能够知道？会在考试的2020年当年吗？ 2019年也是明年，我们会抓紧研究，尽早出台。 太好了啊！这个肯定第一时间，到时候咱们这边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报道啊。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呢，有一点想提醒咱们家长，别忘了填调剂啊，没准到时候真能调剂一个好学校。这个是我这个比较功利啊， 这个概念打断一下啊，现在是没有学校调剂，是报每个学校有 专 业 调剂， 然后学校呢，因为没有完成计划以后，我们会充分再征集考生志愿。 你是想将来新的政策直接连学校都调剂了？ 对呀，你说要万一你说清华没招满，都不敢报了，给我调一个清华，挺好，很开心。 即使有没招满，我们会拿出计划向社会公布，来重新面向未录取考生。重新征集志愿。 哦，是这样的。 好，那么在这个方案解读的过程当中哈，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哈，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案当中哈，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又看到哈，那么这个学业水平考试和我们原来的这比如说 会考 啊，它有差别吗？或者说有什么差别？张主任。 这个学业水平考试呢，根据方案呢，咱们从也就是说去年入学的高中上开始，建立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那个学业水平考试呢，是评价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呢，也是评价这个高中生学习情况的一个重要标准。另外呢，也是高校招生的重要依据。那么呢，这个考生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呢，是作为他毕业以及升学的重要依据。那么和咱们原来的高中会考，如果说非要谈区别呢，那么重要区别就是刚才说的三项功能，前两项功能应该都是一样的，后一项功能，这个就是作为高校招生的这个原来是重要参考，现在是变为重要依据，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也是希望跟大家来说一下，这跟是原来的会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同时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就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它的一个开始时间、考试科目，还有适用学生的人群，比如说其实主要关注到的，除了咱们这种上高中的孩子，还有一些社会考生，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考试呢？ 正好，这个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呢，根据方案呢是分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呢包括语数外、这个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体育，这个以及艺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一共是13门。13门，其中呢这个体育、艺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这4门呢是由咱们各个区来统一来组织，其他9门是由全市统一来组织，因为一个考试时间呢，这个对于咱们这个就是因为从去年建立，那么恒考试是一年两次，那个就是9门课啊，那个一年两次，然后呢是从这个高一的下学期，开始进行第一次。今后呢就是1年2次，考生呢可以这个结合这个教学进程以及学习进程，原则上是随教随节 随听， 按照这么一个程序。另外呢，合格性考试的考试对象主要是高中在校生，同时也面向高中阶段其他学校的学生以及社会人员。 那这个合格性考试是不是只分为合格跟不合格这两个评价体系？ 对，成绩呈现方式就是合格与不合格。 好的，因为我 一般每次呢不安排补考。这次这个考不合格还可以 有机会再继续， 1年2次。 到最后那次还不合格，高中毕业证就没有了，是这样吗？ 实际上他可以，还可以。就参加他，如果高三，如果还有1到2门课没不合格，他可以在2年之内继续参加考试，还有机会。如果2年之内，如果他这2门课合格了，那他可以拿到毕业证。但超过2年以后， 那就不再 不再 这个、 嗯、 不再发毕业证了。 嗯 嗯，因为谈到这个合格性考试啊，我们在想它跟等级性考试这样一个挂钩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谈到的，比如说两年之内，如果我过了，我就可以参加高考；如果要是我没过的话，我是不能够参加高考。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等级性考试的， 是这个呢是这样，合格性考试和这个等级性考试啊，它的功能不太一样。 嗯， 合格性考试呢，主要是毕业的依据。 嗯，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科目都合格了，就给你发高中毕业证。 嗯， 等级性考试呢是参加本科院校这个就统一这个考高考的这个一个依据。 嗯， 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如果你要报考的这个从史地政理化生这里面，你要选三门课参加等级性考试， 嗯， 那你这三门课必须得达到合格的水平。 哦， 嗯，这个是一个前提的。如果你要不合格，这门课你也不能参加等级性考试。 那就是合格性考试呢，它和你的高中毕业证是挂钩的。但如果想参加高考的话，你也必须等级性的那些科目要合格， 要合格 才能参加等级性考试。 等级性考试， 嗯， 但这等级考试啊，是主要是我们为本科招生服务的。 嗯， 那如果你这几门课所有的科目你都不合格， 嗯， 但是你也可以参加语数外这个考试，然后参加我们 高职 的 录取了， 我们还是给他准备好渠道了。 嗯嗯，所以等级性考试其实还是跟高考，嗯，跟这个 本 科 招生 是挂着钩的。嗯， 或者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要是我，有几科啊，我确实是等级性合格性考试我没过，但是呢，我有一些呢我过了，我可以参加等级性考试，我也可以考上大学。 可以。 但是呢，就是你拿不着高中的毕业证，对吧？就是如果你要是那核心考试不过的话，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你必须得在你上大学以后，那上到大二之前，你得把这个那两科给过了，才拿到高中的毕业证。嗯， 对，基本上能拿到大学毕业证，高中毕业证也就没用了。 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大家去重新去把自己的经历啊调整一下，这很重要。因为呢，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现在高中呢都是采用这种很多分层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分 A 段、B 段、C 段，然后你可能就为了这个合格性考试，有的为了等级性考试，啊，这教学的进度可能也会有一些区别。那么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选择不同的时间进行这个合格性考试，还是说统一的进行这种考试，会更利于这种教学进度的这种开展？而且对于偏科比较严重的学生，是不是从高一开始就有的家长比较现实啊，就可能就战略性放弃？李校长，从这一点上来讲，咱们从学校的角度会怎么去设置？ 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呢，虽然我们这个新的高考方案包括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给了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主选择权， 嗯， 但从学校的角度来讲呢，还是希望学校的老师对这些孩子能够产生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以合格性考试为例，那么合格性考试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跟着学校的统一的节奏来参加这种合格性的考试。因为合格性考试呢，它考的这个范围跟等级性考试也是不一样的，核心考试呢考的只是必修的内容，而等级性考试呢是必修加选择性必修。一般除了这个目前现在的就是已经过了这个高一，除了政治学科之外，高一必修的内容基本学完。当然今年入学的新的高一可能物理也得要等到高二才能够学完。 嗯， 这样来呢，那么在今年的比如刚刚我们过来这届的高一核心考试，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学生理化生历史和地理这五个学科 嗯 都是要参加合格性考试的。因为这个时候我希望我的学生都统一来参加，那么学校在教学进度上就会有适当的安排。 嗯， 如果有的孩子说我今年不参加，我想明年参加，那明年参加的时候学校就不会再给你安排相应的课程去参加这种合格性的考试。 你就需要自己再去补习了是吧？ 对，那就是属于是靠自己了。 哦， 嗯， 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学校的总体建议学生的语数外是自己选择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政策，就是语文、数学、外语的高考的成绩，只要达到60分，它也可以替代合格性考试这个成绩。所以我们参加高考的学生语数外就不会去参加，避免什么问题呢？避免我们高一第一学期末考试科目 太多 啊， 不是一般的，太多了。那么应对考试呢，可能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三个呢，刚才这个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在高一的时候会有战略性的放弃某个学科这种情况。 嗯， 那么一般来讲呢，从学校的建议角度来讲，因为所有的学科都要参加合格性考试，这样的所有的学科那都应该要认真的进行学习。但是呢，你将来把它作为选考的科目和只作为一个合格性考试的科目，要求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在高一的分层教学上，从新的学年开始，我们也调整了，除了语数外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科，我都把它分成两个层级。 嗯， 一个 R 层，一个 B 层。R 层就是标准层。 嗯 ，B 层就是基础层。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你想把它作为一个选考的科目，那你就要选 R 层；如果你只把它作为一个合格考，你选 B 层。但高一一入学的时候，我不要求他选几个 R， 选几个 B。 嗯。 但高一的第一学期一结束，我要求孩子至少要选两个 B。 嗯。 那就是战略性的先放弃两科，不作为选考科目。 嗯。 然后到高二的时候，你再变成选三科，这样呢，对于孩子来讲，他就有一个过渡的过程。 逐渐适应。 哎，逐渐的来适应。这样呢，你看你选 R 还是选 B， 其实就是战略上已经有了一个，我重点要学，我还是稍微放弃一点的，这样的一种策略。 嗯， 那在今年的这个新高考方案当中呢，是这样规定的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然后去自主选择三门嘛，这个选考的科目。那么我们学校在教学上，怎么样来引导学生？如果是自主选择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做可以避免比如说前两年可能在某些试点当中会出现的那些某些科目报考人数锐减， 同时又考上了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我这个不选物理，我考上物理学的专业，到了大学那个大学老师麻爪了，这个高中我还得再重新再教一遍啊。 这件事儿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事情。 嗯， 它的复杂最主要是表现在对于这件事情大家在解读上偏复杂偏焦虑。其实呢，刚才这个前面张主任说的非常明确，就是你的选科其实就是，我理解就是两个方向，一个的取向叫兴趣取向，就是我自己喜欢什么，我觉得学的我也很好，我就坚持学它。 嗯， 还有一个取向叫志向取向，就是我不定学得好，将来我想干啥？ 嗯， 我要干这个，人家高校说了你必须考物理， 那 我 就得努力这个。 对，学不好我也得学物理。 嗯， 所以从导向上讲呢，就是兴趣导向还是志向导向？当然，最理想状态就是兴趣跟志向是匹配的。好，作为学校来讲，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大的方向上要给学生以引导，比如我们就一直在给学生，包括家长会就在宣传，我们是倾向于做兴趣导向。 嗯。 为什么倾向于做兴趣导向呢？原因是因为你兴趣导向，你喜欢它，你才能把它做好，做好你将来做它，你接着感觉才能把它做得更好。 嗯，有动力 才能做下去。 对，我因为我们从成年人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有太多就是选择了不喜欢的， 嗯， 最后不是高校的问题，就是工作多少年之后他还把这个给放弃了呢。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用焦虑。为什么呢？你不管只要你选出三科了，将来一定有大学，一定有专业跟它相关。 嗯， 好，这是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导向，所以我们呢相应的来讲，在安排上也会有第一个对老师给老师提了一个建议，我们的老师要由学科教师逐渐发展成为学科导师。 兴趣啊， 哎，对，就是你最起码把你这科的事儿你得说明白，有意思没意思，对吧？第二一个呢，我们为什么在高一的时候分 R 和 B？ 因为 R 和 B 都得学，学生是可以变化的。刚刚过去这个高一我也在教课，那我教二班的孩子就有在学的过程当中转成 B 班的，那另外一个老师教的 B 班的孩子也在学的过程有转成二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开始选 B 认为我是学不好的， 嗯， 但他学了学了发现，哎，我还是喜欢能学好的。 嗯， 所以在高一的时候就给孩子这种试错的机会。 嗯， 这就可以了。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解读啊这个新高考政策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抓紧。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大家需要我们解读的还有一点哈，就是关于其中的和合格性考试相对的等级性考试的这一块，其实变化相对来讲也是蛮大的哈。以前的那个分数什么分就是什么分了，但是现在不是了。新方案规定呢，等级性考试成绩分5等21级呈现啊，根据原始分来划定等级，实行等级折算赋分法。我们就举个例子吧。 对， 说一个同学哈，比如说选择了物理、地理、历史去参加等级性的考试，那么他最后的分数是怎么样来根据他的原始分划定等级的？我们请姚处给解释 一 下。 解答 啊。首先我就先解释一下，就说我们为什么采用等级折算赋分。 对， 这个呢是我们新高考这个方案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这个办法。 为什么说是不得不呢？ 原来呢它是这个选理科的，他理科生他进行排队，也就是说他跟文科生是分开的，计划招生计划也是分开的，他的分数按一个一对进行排进行录取就可以了，就他的比较性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六个科目选三个科目以后，也就是说20种选择，那他就说这个选物理化学生物的和选历史地理这个物理的，他之间怎么比较呢？这就是一个难题。那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问题能解决掉。因此呢按照我们跟这学习借鉴其他省市的一些做法，就需要把这个各个科目实现可比性。因此呢就这个比较来比较去啊，我们还是选择了这个等级折算来赋分， 就是让 让不同科目之间 有了可比性， 可比，这样的话就相对来说呢，就让大家选不同科目的这个同学呢，在高考录取的时候让他的分数能排成一对，这样才能实现录取。 这也是因为不分科了以后， 不分科，这个选科以后出现的新问题，我们用这种办法来解决这个新问题。 好， 这是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这个刚才您问的问题啊，就说它是怎么划分等级的？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就是所有的这个选物理的学生，比如说他。按照他考就参加等级性考试，然后他的原始分数，然后排成一对，然后我们根据他所在的比例，就是说如果你排在这个，如果你排在0.5%，那你就是最高档 A1，那你就是得100分。 那所说的这个0.5%指的这个排队是跟所有报考物理的科目的 对 考生来排队。 对，就参加物理等级性考试的这些学生，他如果排在0.5%，那不管他原始分是多少分，他最后等级折算分数就是100分。 如果说这有可能，比如这今年题特别难，那考够50分的总共就5个人，那这50分的这5个人最后拿了100分， 肯定是100分。这个呢就跟题的难度就没有关系了，只看你的相对位置。这样才能实现出就不同科目之间它的一个比较， 难度系数不一样是吧？ 对，但是我们对于这个难度系数的控制呢，就是我们北京的命题啊很成熟的经验，对于命题和我们这个分数这个区分度啊，包括在所在的比例啊，都会比较吻合的。 那关于比如说我们看到方案当中说 A 等会占15%， B 等占40%， C 等占30%， D 等占14%，到 E 不超过1%，这个百分比是如何来确定的呢？ 这个比例的测算我们还真是费了很大功夫。首先呢我们是对于这个北京考生多年的各个科目的成绩进行了分析，我们用数学方法，用多种数学方法来进行分析，就看看北京各个科目的孩子他是如何分布的，也就是说从正态分布来说，包括他累积的比例来说，就是说把他的整个的考生的分数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出来的结果啊，我们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北京考生所有的科目啊，中上等的孩子比较多。因此呢我们根据这个比例啊就划分了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比例这5等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B 等40%是比较多的 ，C 等30%，相应来讲也算多。 对，对这个这是一个，这个也是我们跟其他省市这个有所区别的。 嗯， 这是符合北京考生这个 特色的 特色或实际情况的，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要考虑就北京每年高校投放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就投放多少本科计划呀，多少这个985、211的学校投放多少计划呀，这些呢也要跟我们学生的分数啊分布也基本吻合。因此呢，我们提出这个比例啊，应该说是充分考虑了北京的实际情况，也是具有北京非常鲜明的特色的。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我们看到这些数字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其实是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汇总到一起以后，得到了15%、40%、30%、14%、1%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从我这个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比例之后，我认为对于广大的考生来说，家长来说，现在首先要把基础题拿住，你至少要达到一个中等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分数，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等级赋分之后，你还拿到一个 站在前面是吧？ 站在一个不错的一个分数啊，这个是还是从基础出发、 那这个就要问问李校长了，在我们教学的时候哈、是怎么样去告诉考生，怎么样去权衡啊这种学科的 难题容易题，我是不是这个难题我就不做了？我这个就把基础题做好就行了。 我们这是不是在教学生考试技巧？ 哦，这好像。不是不是，其实还是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个学习做扎实啊，基础做扎实。 嗯， 其实呢，就是难题和容易题，它是一个考的概念， 嗯， 还不是一个学的概念， 嗯。 其实对于教学来讲，因为它是三年，而考试是最后那一课。虽然我们教学过程当中都在为考试做准备，但是在高一或者是高二，应考，备考之前的这样一个教学过程当中， 嗯， 最关键的还是解决最基础的东西的问题。这个基础呢，就包括基础知识，包括最基本的技能和最一些基本的思想方法。把这些知识基础打好之后，才可能有机会谈在考试的时候你是抓基础题还是抓难题的问题。第二一个呢，其实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呢，可能从高三我们爱谈这个应试这个策略， 嗯， 其实我们在高一和高二的时候，除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养成或形成自己的一套学习习惯。 嗯， 这套学习习惯对于来讲，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那么对于他将来无论是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业和最后应对高考，还是将来他走向社会做事情，都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系统。这个方法系统来讲，对于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在学校的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他可能更强调的是基础知识，更强调的是基本技能，更强调的是他要形成自己的最基本的学习习惯。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根据孩子不同的学习能力和他的应变能力，再给他具体的考试策略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不同孩子的策略确实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就是分层教学的意义也体现在这儿了。 对， 就是能够让孩子们能够知道自己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上，然后我能够把该拿的分拿住， 对， 然后再去向上去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奋斗，再去拼搏，再去做难题啊等等，这种方法就很重要了。 好，那刚才呢，我们关于这个新方案的解读哈、是否能够解释了哈、大家的一些困惑哈、或者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呢、大家有相关问题还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因为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还有12分钟、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来提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另一个啊，可能大家也更为关心的哈、关于志愿填报的这一块哈、如何来解读。我们呢稍后也请嘉宾继续呢来给我们做介绍。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2018北京新高考政策，从8月27号起，连续3天，每天下午5点半，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陆续邀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京城名校校长、学业规划专家、学科指导专家做客节目，为学生和家长提供全面的升学指导服务。今天我们邀请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主任 张林师，北师大实验中学教学副校长李晓辉做客节目，为大家进行北京新高考政策解读第一集。2020年全面实现新高考，如何实现由选分到选人？欢迎大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将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将邀请嘉宾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提问啊，我们也继续哈、啊、关于我们这个新高考政策的一个解读啊。 嗯，对，我觉得现在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还挺这个耐人寻味的。他说这个是不是你等级性考试交白卷也折算40分出来了，那至少三门也有120分保底分啊，这个是这样吗？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首先他要参加等级性学生民考试，他必须得先合格性考试先合格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要参加等级性考试的时候，我们是说是这个你在这个就排在最后1%，你是负40分，但是呢不等于你交白卷我就给你40分。 哦， 你必须得有分。你不能说我不考啊不写，这肯定不行啊，这个我们有明确的这个细则。 其实在这一次的具体的执行方案出台之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教委这边发出来的公开的解读，已经把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很多的所谓的漏洞早都堵上了，所以呢您也就别想着这个说交白卷还能拿40分这种事儿 了。 我交了20分，我答了20分。 对，那倒是也能拿40分，但是 得了这20分很可能就如果是你，我们不是说看你的原始分是多少分，我们是看你，如果你排在倒数的这个1%，最后的1%，我们就给你40分啊。 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情况，我在想探讨一个极端情况，比如说这科真没人报，全北京可能就报的人数特别特别特别少，但是它的这个比例怎么倒是划分呢？ 这个人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我们首先我们对这个各科目报考的基本还心里有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人数的多少和比例呢？有关系，这个有关系，但是没有绝对关系。如果只要超过100个人，我们都可以就给它排出来。 对，都能排出分数来， 排出比例来啊。 就是有关系，但是有多大的关系，这件事情似乎不那么重要，是这样吗？ 对，关键是我们是看排位，就是它的排所在的位置。 而且主要是因为北京的考生其实量足够大。所以在这一点上报考科目肯定能够充足的把这个区分度做开。 看来刚才提那个问题又有家长接着就问了哈，那我就得一分儿，我最后也是40分吗？ 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他得一分，我们这个40分的负分的前提，负分的基础是因为他合格性合格了，并不是说你的等级性考试你的成绩跟我这40分的关系，而是你合格性的考试你合格了，这是你的40分的依据啊。 所以 不要拿自己的高考开玩笑。 所以这就如果说我合格性考试也过了，然后我就在高考时候我就得12分或10分，就有点较劲的意思了，是吧？ 不能拿自己的高考开玩笑。这个问题如果出来的话，就是大家说那我就拿一分拿四分可以没问题，反正这人生是你的，青春是你的，这一年是你的，你要是愿意就拿这40分，你考不上大学，那这个你自己能够承担这后果没问题。但是每个人对吧，要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就很简单了。好吧，接下来咱们说说志愿填报的事儿。咱们这个现在在选科上面大概是有多少种类型啊？这如果要是填报了，张主任能给我回答一下。 好，这个呢，根据学校报来的选科要求呢，目前呢，高校的提出的选科要求主要是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呢，是提出一门科目，要求考生必须选考才能报考。 对。 第二种呢，是提出两门科目，要求考生两门科必须选，两门都选才能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也是两门科目，考生只要这个符合一门就能报考，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就是高校提出三门科目，要求考生三门科都碰上，也就是说这三门科都你都选才能报， 这是第四种。第五种也是三门科目，三门科目考要求考生呢，只要碰上一门，三门里面其中一门考生选了就可以报考。 嗯， 这是第五种。再有最后一种就是相对宽泛，就是不提宣告科目，考生这个 不做要求， 哎，各种这个 选什么科目， 哎，都可以。 嗯， 哎， 那这些 主要是这六种类型， 这种类型就要求高校在这个录取之前把这些至少三年 已经公布了， 对，之前都已经公布掉了啊。 啊， 真的有三门科目都要求的吗？ 有， 真的 有， 有 个别几个别。 哦， 嗯，这块就是特别要提醒这个广大考生要注意的是，就是同一个专业，可能不同的学校 有不同的 要求和科目 要 求和选考要求，这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教育部相关政策的。 那这就是需要考生和家长去具体的去看高校的招生政策、招生简章， 对， 是吧？ 就选考要求，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咱们已经向社会公布了，在考试院网站上应该能查到， 大家都 咱们各个中学，李校长是不是也给学生已经 印发 了？ 也就是现在都我们的高二的学生都可以拿到各个高校对每个专业的选考科目的具体的要求了。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考生来讲，可能要去做的功课会更多一点。 对。 那么如果说从我们中学来讲，怎么样对考生和家长来做这方面的一个普及和指导？ 李校长， 关于选考这件事情呢，就是咱们也一直没有特别提，就是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姚处就提到了这轮这个高考最大的特点就是选择。 嗯。 选择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往回倒一倒，大概就会看到，因为现在的学生，个性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或者说各自的发展的潜力还是不一样的。那原来我们的高考的模式呢，没有给学生这样一种选择的机会，所以几乎所有的孩子，高中三年他的发展途径，所为之做的事情和投入的几乎都是一样的，他没有一种自己的这种变化这么一个过程。那现在呢，等于说有了这么一个选择机会，对于孩子来讲，他就需要思考，选择本身就是应该让孩子焦虑。 嗯， 而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不焦虑不成长，焦虑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就会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对外界他也会有一个认识，在对自己和外界认识这个匹配的过程当中，他逐渐的来发现自己的潜力和自己的兴趣方向， 对， 这个对于孩子成长的价值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可能任意的一个方案它都是有利有弊，但是每一个新的方案的提出，它一定是跟现在这个时代和我们的发展的整个是相匹配的。 嗯， 所以我想呢，第一个呢，可能就是在选考这件事情上，我在我们学校的高一的第一次家长会上，我就会在讲，比如实验中学有国际部有高考部，我就会讲，从平均水平看，国际部的学生要比高考部的学生毕业三年之后显得要成熟。 嗯， 为什么显得要成熟呢？原因就是因为国际部的学生他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不是按一个标准申请的，不同大学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孩子他就不断的来看，是这个大学的要求是什么，我跟他是不是匹配的。 嗯， 也许努力了半天我跟他根本不匹配，我干嘛还要去那儿。 嗯， 对， 所以他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来做，但是我们的原来的高考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我就按照这个路走，我只要在这个路当中我排到现在位置就 OK 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有价值的这种教育的方式，也让我们国内高考的学生也能够有一定程度体现。所以这才有了一个，比如现在我们有个科目的选择，那对于孩子和家长就是一个有效的。那当然还有别的其他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因为不管怎么样，其实包括高考方案也都是整个为我们孩子的教育、孩子发展服务的，多一些选择的机会，对孩子成长的机会可能就多一些。所以从正面积极的引导，不要焦虑，或者焦虑之后不要害怕。 嗯， 因为焦虑是正常的，并且焦虑对孩子成长是有利的。 嗯 嗯，好的，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就先把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了。因为也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综合素质评价这件事儿是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新高考的招生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的一个试点啊，它并不是说我们到了2020年那一届的时候，我们就要这个全部 打通实施了，说60%这个分数不是的，它只是一个综合素质评价，是一个参考啊，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在一个叫正本清源。嗯、 就像姚迪在节目前面说的，一定要在节目最后呢再来强调一下哈、嗯。好，那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北京新高考政策的解读的第二集呢，我们将来说一说2020年新高考学生学业要如何规划。啊，我们就将更细致的关于说一下学业规划的问题了、 嗯、好，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欢迎今天三位嘉宾，感谢三位嘉宾的做客，辛苦各位， 谢谢。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以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黄梅柳英，和上周出现的黄腰柳英都是柳英属的小姐妹。我的身形要比黄腰柳英更大一些，而且从名字就能看出我的特点，就是有黄白色的眉毛，但是没有黄腰柳英那样的黄腰带。 我们黄梅柳英也被人俗称为树串、槐串、树叶、白木矿丝。我们体长约10到11厘米，比麻雀小得多。我们的头部、背部及尾部大致呈橄榄绿色，具有清晰且较长的黄白色眉纹，两翼羽毛颜色略深，呈暗绿色或黑褐色，具有两道清晰的黄白色条状翼斑，是我们重要的辨识特征之一。 鸣叫声也是辨识我们黄眉柳莺的好办法，我们的典型叫声是尖细的追追，声音不大，但是在大量迁徙过境的时候，在城市公园甚至路边的行道树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样的叫声到处都是。如今夏末秋来，我们新一轮的迁徙再次到来，我们作为候鸟会有规律地从繁殖地往南迁移，去往越冬地。 我们黄眉柳莺活泼轻灵，很少落地，早上和黄昏为活动高峰期。我们觅食各种树上的蚜虫及小型昆虫，尤其在水边的树上更常见，就像大兴区银海镇即将开放的城市公园就是我们新发现的好地方。 下个月大兴区银海镇三泰路两侧占地150亩的城市公园将建成开放，目前正在施工的公园，放眼望去，缓缓的微地形小山坡上，绿草和野花正随风摆动，其实这是一处腾退工业大院后建设的绿地。鲜为人知的是，这里用上了不少建筑垃圾。过去的2年间，工业大院陆续腾退拆除，仅三泰路两侧就产生了上百万立方米的建筑垃圾，曾经一度堆积如山。往外运的话，成本太高，运输车还会产生二次污染。 经过细化分类和无害化处理，这些建筑垃圾中的近80万立方米被制成骨料和透水砖，就地利用到城市公园的建设中，变废为宝。公园里微地形连绵起伏，一片郁郁葱葱，丝毫看不到建筑垃圾的影子。在公园中心区，一条由灰砖铺成的观赏步道格外显眼，环绕公园一周。这里用上的都是再生透水砖，质量和正常的砖没有区别，只是外观上有些细微的不同。